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11月17日，美国 DC 漫画公司酝酿多年的超级英雄大作《正义联盟》中美同步上映了。这是华纳和 DC 共同打造 DC 扩展宇宙，继超人、钢铁之躯、蝙蝠侠大战超人、自杀小队和神奇女侠之后的第五部作品。在漫威推出复仇者联盟系列两部影片，在全球共拿到超过30亿美元票房时，DC 也希望能将公司所属漫画中同样云集众多的超级英雄的正义联盟搬上大荧幕。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正义联盟》的故事。作为 DC 扩展宇宙的第五部作品，《正义联盟》集结了蝙蝠侠、神奇女侠、超人、闪电侠、海王和钢骨等知名角色，试图以集团作战的优势争取更广阔的观众，是对标漫威电影宇宙《复仇者联盟》的阶段性大作。只是在中国市场，尽管蝙蝠侠和超人等角色早已被大众熟知，但是 DC 扩展宇宙的商业表现却比后来者漫威电影宇宙还是要稍逊一筹。这部影片在中国共取得了6.90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对于这一部已经筹备了10来年的电影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正义联盟》。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正义联盟的故事发生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之后。在与科学怪才卢瑟创造的毁灭日一战中，超人的钢铁之躯倒下了，全世界都为之哀悼。美国政府花费巨资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超人躺在了堪萨斯州肯特农场的地下，墓碑上的名字是克拉克·肯特。没有了超人，人们就像失去了主心骨，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身穿蝙蝠战袍忙于制止犯罪的维恩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决定招募一些志同道合的战友共同御敌。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找到海王亚瑟，希望他加入战队时，亚瑟当场就直接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同管家阿尔弗莱德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你说你没法再找到这个所谓的海王了？ 我在他的外套里放了跟踪器，可他脱掉了。也许那不是他的外套。绿色的笔记中画的盒子，他们会不会是某种容器？ 装什么的？ 不知道，金钱、权力，反正值得为他发动战争。 幸好我找到了名单里的一个人，中心城的巴黎埃伦。他行踪不定，住废弃房屋里，经常突然搬家， 喜欢玩失踪的人。 但他会定期探望父亲，他父亲谋杀了他母亲。 老天爷， 巴黎小时候总说他父亲被冤枉了，可那时他才九岁，没人相信。 能找到地址吗？ 能，我联系下监狱那边。 有没有联系戴安娜？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 你联系就行了。 哦，要不要我立刻飞到巴黎，带上你的亲笔信？你愿意当布鲁斯的队友吗？请选是或否。 我只对他的技能感兴趣。 那还用说？ 干活。 啊，好，这个人的面部识别有点看不太清楚，不过已经有部分吻合。他叫维克多·斯统，智商超群，拿过橄榄球奖学金，并且去世了。 太好了，全是神神鬼鬼的事情。 真怀念从前，那时最大的麻烦只不过是会爆炸的发条企鹅。 多简单。 我不认识这个世界了。 我不需要认识他，我只需要拯救他。 就在维恩寻找战友的同时，生活在地球上的神奇女侠戴安娜也接到了自己的星球传来的救援信号。原来沉睡了数千年的世界终结者荒原狼突然醒了，他重创了戴安娜的家族，夺走了家族保管的一个母盒。而这样的母盒一共有三个，分别被保管在三个地方。如果这三个母盒都被荒原狼找到，一旦他们结合，就会释放出毁天灭地的黑暗能量，夷平所有接触到他的物质。为了阻止荒原狼，戴安娜来到深山中蝙蝠侠维恩的老巢。 这里的安保系统我可是花了几百万美元。 对，看起来是挺贵的。 嗨， 新玩具吗？ 军用运输机。 我有个熟人喜欢开这个。 对，仅仅是飞行员还不够，我觉得敌人要来了。 不是要来，布鲁斯，已经来了。他的名字叫荒原狼，世界的终结者。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征服。被他斧头砍死的人们会重生变成类魔，一种与恐惧为食的恐怖生物。 对，碰到过一只，相处并不愉快。 就在哥谭市吗？ 他们到处都是，在寻找他的盒子吗？ 母盒。 三个母盒，我猜他抢走了你们保护的那个，还剩两个。 你挺厉害。 过奖，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武器还是某种力量？ 盒子里没有力量，它就是力量。母盒往来于星球之间，合并之后会形成统一之力，那种强大的能量不仅可以毁灭星球，还能把星球变成满目疮痍的空壳，跟荒原狼的家乡一样。地球眼看要沦陷，但我们迸发出了自己的统一之力，亚马逊族、亚特兰蒂斯族、人类各族并肩作战。传奇战士来自异域空间的盟友，甚至众神也齐心协力，不惜献出生命将荒原狼击退。据说荒原狼恼羞成怒，因为他从未吃过败仗， 发誓我们的联盟将会崩溃，黑暗将笼罩地球，到时候他就会回来，留下的魔盒太过危险，绝不能放在一处。于是一个托付给亚马逊族，一个托付给亚特兰蒂斯族，两个都放在戒备森严的堡垒中。人类之核被埋在秘密之处，这样任何族群都休想用他的力量互相征服。共同浩劫重塑和平，那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我觉得当年的英雄恐怕再难聚首了。 亚特兰蒂斯族被迫潜入海底，亚马逊族藏在海岛不能离开。 我对人类各族不抱期望，大难临头了，我们还不愿意面对。我们还剩多少？ 几天吧，最多。火焰狼上次犯的错误是攻击我们，他想在毁灭我们之前让地球臣服。这次他的目的是夺取母核。 我收到一个新队友的位置，巴里埃伦。 另一个找到了吗？维克德斯通。 这个就交给你吧。 我们这是在让他们去冒生命危险。 知道。没办法了。 母核此时召唤荒原狼，也正是算准了超人离世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而荒原狼上次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过于自信，妄图先消灭几大种族，结果导致对手联手反击。这一次荒原狼吸取了教训，直取母核，毫不恋战，很快他就拿到了第二个母核。 我明白了，母亲，明白你为何等到现在才召唤我。可行人之死让这个胆怯的世界陷入恐惧，亚马逊族、亚特兰蒂斯族已被逐一击败。放心，母亲，这一刻你等待了太久，吞噬他们的恐惧吧。我再也不会四处流亡，我要成为新一代的神明。给我接着找，他的力量将会净化这个世界。为了统一之力，为了黑暗君主， 组建正义联盟已经刻不容缓。维恩和戴安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寻找到有能力对抗荒原狼的队友。被海王拒绝后的维恩将视线转向了另外一个潜在的盟友，忠诚的巴里艾伦。这个被闪电击中拥有了超级速度的男孩，在得知维恩的身份和目的后，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另一边，正在网上搜索钢骨资料的戴安娜发现钢骨自己找上了门。钢骨原名叫维克多斯通，曾是名有着全额橄榄球奖学金的大学生，原本大好的前途在一场灾祸中随着他的躯体支离破碎。维克多的父亲是星辰实验室的主管塞拉斯，负责研究克星飞船里的超前科技。平时疏于照顾儿子的他心生愧疚，偷偷用掌握的克星科技和材料重建了儿子的躯体，利用母核中的能量让儿子的意识在数据中复活。但维克多反而更加痛苦，他的大脑里总是有外星的语言，身体构架每天都在不停的进化，能瞬间掌握海量数据却总是得不到结论。直到有一天，维克多学会控制自己的躯体，能任意操纵网络，成为了真正的钢骨。他知道戴安娜的真实身份，也知道戴安娜在寻找人类保管的母核，但是他只能告诉戴安娜母核在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他的事钢骨都没兴趣听。就这样，加上新人巴里，战队一共才三个人。还没等维恩继续想办法，大都市就发生了八起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无一例外是星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他们知道荒原狼也在寻找被人类藏起来的母核，绑架那些人一定是要逼问母核的下落。这时钢骨出现在维恩他们的面前， 原来他的父亲塞拉斯也被绑架，甘古要救出自己的父亲。从警方标记出来的绑架地点，甘古快速分析出他们都指向大都市和哥谭市之间的布拉克斯顿岛。维恩四个人立刻开始了他们的营救计划，只是荒原狼的能力太过强大，大家齐心协力也没有办法打败他了，眼看就要被荒原狼控制住局面了。这时海王亚瑟突然加入维恩的队伍，他通过隧道下方是一片湖水的特点，从海中一跃而出，将手中的波塞冬三叉戟用力地插向地面。汹涌的海水暂时阻挡了荒原狼的进攻，为甘古争取到了一点时间，带着其他人来到了安全地点。 我父亲叫他再造引擎，英国在一战期间找到的，他们研究过，但他太古老太神秘，于是他被搁在一边，直到超人去世的那晚他突然开始运行了。他们把他带到星际实验室，我父亲认出他是某种永久能量矩阵。 听起来好酷，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核弹呢。 魔核一边毁灭一边创造，他是个生命周期，只是快了100万倍。我父亲认为通过他可以获取无尽的能源，发现新的公式，实现细胞再生，可他太难控制。 他用在你身上了， 我出了场事故，本来会死的。我父亲想他可以用母核用神经机械重建我的残躯，没想到造出了一台活机器，似乎比主人更强大。 太多了，能量过多。 你脑袋里在想什么？ 肌肉协调，基本的社会道德。 人类只能吸收这么多，母核是用来重塑一颗星球的， 所以 有个人他比一颗星球更强大，他的细胞在休眠，永远不会腐烂。假设他身处电厂内，借用母核的能量， 可以让他起死回生。 克星飞船里有个羊膜舱非常适合。 不行。 丹娜， 布鲁斯，不行，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何种能量。 哪怕有一丝丝机会， 那又怎样？唤醒一个怪物吗？像卢斯那样？ 我们有卢斯没有的科技。 超人他已经死了，我们都很惋惜。 谁知道他处于什么状态？但我们能把他复活，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科技。科学的目的就是这个，去做没人做过的事，让生命更好。 你太片面了，科技就跟其他任何力量一样，没有理智，没有良知，那就糟了。你是在冒险，拿大家的生命冒险。 我们没时间慢慢研究，有风险吗？是的，但这是必要的。 为什么？因为你内疚。布鲁斯，当时我在场，你没有杀死超人。有时候你也得学会往前看。 史蒂夫·特雷夫教你的吧。 戴安娜生气了，狠狠给了维恩一掌。 超人他曾经指引全世界，而你呢？你能激励人，戴安娜，不仅仅是救人，你能让人们变得更好。可我一直没听说过你，直到露丝偷了你男朋友的照片才把你引了出来。你把自己封闭了一个世纪，所以别跟我谈什么向前看。 那个，如果他杀了你，我们不会报警的。 我们不够强大，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保留。我敢说荒原狼这家伙绝不会心慈手软，他想毁掉整个世界。阻止他的办法就是利用他的能量，这个能量来对付他。 维恩抬起手指了指母核。 我可不想看到母核重新合并，刚才你出言不逊的时候我算过了，我们把他复活的概率很高。 对对，但最好是那种喜庆的耶，他复活了，而不是变成那种吓死人的惊悚片。 死亡会夺走一些东西，他也难免，也许不是理智，而是灵魂。 我会准备应急方案。 如果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你当心点儿。 商量停当，个人分头行事。巴里和甘古以最快速度从肯特农场挖出克拉克的尸体，送到星辰实验室。 甘谷利用数据处理能力计算好准确时机，以便激活母核释放出能量。而海王亚瑟将超人放进羊膜舱的凝液中，巴里高速奔跑产生的电流在母核接触到凝液的一瞬间激活了其中的能量，凝液中的超人瞬间冲上半空，连带着凝液中的母核都飞出了克星飞船，掉在了大都会的广场上。戴安娜、巴里、甘谷和海王亚瑟立刻追了出来，超人看到他们后却很茫然，可甘谷的身躯自动产生应激反应，对超人发射了能量弹。被激怒的超人双眼放射出热能射线，开始对四人进行攻击。不论戴安娜的真言套索还是巴里的光速移动，对超人而言都不值一提。幸好早有防备的维恩找来了可以挽救这一切的人，克拉克一生挚爱的路易斯。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广场上的母核消失不见了。原来荒原狼已经拿到了这第三个母核。这时与母核共享能量的钢骨通过母核合并时爆发出的黑暗能量定位到了荒原狼的方位，于是众人乘坐着维恩集团开发的军用运输机，在钢骨的操纵下很快就到达了能量爆发点。大家兵分两路，钢骨利用自己和母核所拥有的同样能力和技术来分开母核，巴里和维恩替他消灭周边的类魔，戴安娜则和海王亚瑟一起来牵制住强大的荒原狼。可是荒原狼的暗黑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二人渐渐力不从心。这时钢骨也被荒原狼从母河旁拖走，重重地摔在地面动弹不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超人回来了，正义的拳头打在荒原狼的胸口。从未见识过克星人力量的荒原狼遇到了劲敌，经过一番激战，超人彻底消灭了荒原狼，将它淹没在永恒的黑暗之中。世界恢复了和平，为正义而战的队友们又回到了平凡的生活。但当世界需要他们时，他们这支正义联盟就会挺身而出，为人们带来希望。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正义联盟的电影故事。影片中极致爆燃的动作场面让观众大呼过瘾，神奇女侠等老朋友和闪电侠、海王亚瑟等新面孔的加入也倾倒了不少观众，而海王和海后对决荒原狼的海底大战也是开超级英雄电影先河的全新创意。影片精益求精地体现水战特色，海水极具存在感，如海王像鱿鱼一样轻松躲过荒原狼投掷的利斧，慢镜头般的打斗等，不仅让观众看得更加清晰过瘾，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美感。所以如果您要想感受这部影片的魅力，还是要去看一看视频来得更为直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